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阿星啊，真系唔知道咧，你觉唔觉得咧？啊，有时候有啲嘢咧，一个人做咧， 嗯， 好难做嘅。 例如系啲乜嘢咧？ 啊，例如咧，例如话去某一啲嘅餐厅食饭， 系 咁样咧，好想去试，但系因为搵唔到人陪。咁佢又唔好意思一个人自己行入去食啊！俾你我唔知啊， 咩餐厅先？ 即系其实任何餐厅都系噶，我唔知你觉唔觉有啲人咧嗱，男又好女又好系有包袱嘅，你要佢一个人自己坐低喺张台度咧，咁一个人自己食饭咧，好唔自在啊！ 呢、這个世代如果仲有呢个谂法嘅话，都几难生存落去。 点解啊？ 因为而家真系好多人一个人食饭噶，就包括你身系我自己都系啦。 但系有好多人咧选择就系如果一个人情愿唔会坐餐厅食啊嘛，你明唔明？宁 愿外卖， 即系一系外卖翻屋企食。因为其实啊，点解咧？我身边有好多呢啲朋友，你竟然冇啊？ 我身边好少呢啲朋友。 我身边好多呢啲朋友噶，即系尤其是女仔更多。即系佢哋咧，如果冇人陪嘅话咧，选择唔会。自己坐去間餐廳食，或者揾到人陪先至去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要佢自己坐入去，因為我問過坐入去入面。咁好啦，舉例可能係食甜品又好啊，又或者係食即係一啲即係類似係小點心嘅又好啦咁、你一個人坐喺度，你又唔係嗰啲 cafe， 即係可能攞本書喺度咧扮文青咁樣睇住書咁樣食嘢，又唔係嗰種。你真係想食嗰一餐飯，咁咧佢自己試過，點解之後就唔想再試咧？就是、因為你坐咗喺入面，咁其實可能。是自己对合作的，即是会觉得哇是没多人望住自己啊。你假设在度试紧个甜品，一个人自己在度慢慢啊将个小蛋糕在度慢慢咁样逐啖逐啖摆落口咁样。但是呢一种呢种喜悦有没有人同你分享咁。咁我倒不如我就即是不会自己去试，我找人陪咯。 是啦。我又真系极少呢个包袱嘅，你话至于真系要揾人陪先至够胆入去嘅餐厅，除非系好高级嘅餐厅。 嗯， 如果唔系你普通嘅茶餐厅又好啊， 茶餐 厅 又唔使讲，你讲紧，因为我哋讲紧原来两样嘢，即系你讲系填饱个肚，即系你讲系纯粹系。 但系你头先讲嘅所谓甜品都好啦，我都系一个人系 O K 嘅，即系我唔会介意。即系我唔会谂啊，直头唔系介意咧，系唔会谂，哎，嗰、那个人会唔会望住我呢啲？如果你要谂，已经有一个咁嘅关口嘅时候。你算啦，你唔好一个人去食啦，你盏会越食越安乐嘅啫。 所以咪就系唔会咯，即系如果你行过一间糖水铺， 系 你心血来潮，你好想食。你会自己一个人行入去坐低， 我会噶。 唔该俾个芝麻糊，或者唔该俾嗰件唔知咩雪芳蛋糕咁样样嘅。 冇问题噶。 哦，咁你真系好嘢，因为我真系有好多女仔，因为会觉得一个人坐嗱，首先唔好话系咪在乎人哋嘅眼光，而系你一个人自己去食，成件事嘅感觉好唔享受。 你觉得嗱，你头先讲你身边嘅女仔朋友系咪大多数都后生噶？可能廿岁出头噶。 后生又有，同我年纪差唔多嘅都有。 同你年纪差唔多都仲介意？ 即系唔会想啊。 因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系有少少介意一个人去食嘢、 啊， 一个人去行街，或者一个人做啲咩都好，一个人睇戏咁样啦。但系随住呢个年龄嘅渐长嘅时候， 已经发现已经揾唔到人噶啦。 唔系，所以呢个一嚟， 如果唔系就咩都唔做得。 即系有阵时候你会可能你揾个朋友，可能你知人大咗出嚟做嘢、啊，你会觉得系，唉，即系个个都同你一样时间放工咩？全个世界都就住你咩？咁样样，即系冇可能噶嘛。咁有阵时候你自己一个又可以就翻自己时间，想几时食又得，唔到人咪自己食咯，你 咁你约咗朋友，你都系自己食嘅啫，最多咪有个盘同你倾下偈咁样样啫嘛。 我约咗朋友都系自己食，好惨啊呢一件事。 佢喂你食， 约咗个朋友，你食你嘅，我食我嘅，感觉好似搭台咁噶，你系。 咁又唔系，不过我都有之前，因为其实而家香港好多呢啲咁嘅一个人嘅餐厅啊，即系譬如可能你，即系我一个人食饭食得多啦，即系你一个人入去食嘅时候咧，你根本系唔觉得好压迫，因为所有嘅人。好多都是一个人吃，然后陪伴他们的呢就是他自己一部电话。 嗯。 我曾经试过呢一个人去吃的时候，我有时都觉得好像你刚才说你的朋友这样啦，哎，好像好寂寞这样，好闷，有没有人分享你的喜悦这样啦。嗯。那我就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他都有教你怎样可以即过这个寂寞的关口。 嗯。 那我觉得是都挺有用的，因为我真的试过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吃东西，它真的有一样这样的东西在，而我选择了那个位置。 嗯。 就是你对着块镜来吃东西。 嗯。 你那个寂寞感呢就会大大减低。 我听讲过啦，对着块镜又或者是对街景。即是我曾经 是街景。 对街景，即是你可能你一路吃的时候你可以望下街那些即是人流啊种种的话，那个感觉，因为相比之下你试下，不要说女仔啦，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啊，行入去间餐厅，因为我真的纯粹依肚的，即是假设行入一间唔知茶餐厅又好啊，快餐店又好啊，咁你入到一条友就是搭台的啦，唔通俾一张大台你自己坐咩，咪 俾一张你自己坐都唔好意思啦。 咁是咯，咁你坐低咗之后呢，其实嗱，即是大家都知道入嚟只是好简单想食碗面之后就走㗎啦。咁但係呢个感觉呢係真係唔係太自在嘅。因为首先你知啦，香港啲餐厅好逼劫嘅。 嗯。 你坐低咗之后呢，咁就是 撞人哋手踭 㗎。係呀，已经係仲要係好近距离，因为张台又好细张嘅。大家面对面咁样呢，你真係唯有攞部手机出嚟，其实你唔係特别想玩手机。只不过你嘅视线唔知摆喺咩位置好，咪唯有放喺个手机。 视线咪放返喺你自己啲食物上面囉。 好难噶，你食嘢使鬼望住嗰碗嘢望咁耐咩？你一定系周围望噶嘛，会系。点 解我觉得一啲都唔难嘅？我系咪好有问题啊？ 唔系，咁你望嘢，你因嗱，其实一个人嘅目光咧，你系会不停咁样浮游嘅。咁如果有个人坐喺你对面嘅话，你系好不自觉地咧，系一定会望住佢噶嘛？你即系你谂下食你嗰碗嘢，你抬起个头，你就望住佢噶啦嘛。嗱，嗰个人你识嘅都还者尤自可、哦，你唔识嘅话，尤其是如果对面嗰系一个女士。嘅话，一阵你望得即系稍微咧，即系仔细少少嘅话，佢就会觉得你做乜投以一个嘅目光望住自己咧。但因为我自己试过嘅，我唔知阿清有冇试过咁样俾人望。其实我唔系想望佢，系只不过有时候咧，你发牛痘，你牛痘嘅话会点样样咧？你个眼神咧就会可能望住前面。你其实望住前面，但你唔系望住嘢嘅。 系。 咁嗱，但我试过俾人话嘅。 是不是你太猥琐啊？ 不是啊，是因为你发牛痘，你想紧嘢，你想紧嘢嘅时候，举例，我而家望住前面呢个电脑嗰个荧光幕，啊望住，但其实我唔系真系望紧个电脑，我只不过谂紧嘢。 我明你讲乜嘢。 目光摆咗喺嗰度嘛，咁、啊、但系喺因为呢个咁狭小嘅空间入面咧，俾你望嗰个人就会觉得你做乜系咁望住我呢， 咁我又真係未试过呢个情况，但如果真係有呢个情况，我都会尴尬嘅。但我试过有一个情况系，即系我有少少。奇怪，覺得又係嗰次又係自己食飯啦，對面搭台嘅就係一個男士。咁而家咪好興咧，大家都睇住個電話噶嘛。咁你睇住個電話，咁你個手踭咁樣托住個電話啦。咁佢全程都咁樣喺度望住個電話，就陰陰嘴笑咁樣樣啦。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啊，你係咪偷影緊我咧？因為其實個相機又會 個鏡頭望住你噶嘛， 係啦，望住你。咁我又唔知佢係睇緊嘢啊，定係影緊相，定係乜嘢？但我又心諗冇理由偷影我啫。咁食飯有咩好影咧？咁樣樣啦。 可能你嘅食相咧，會唔會啊？ 我食上系好温柔， 就系因为咁样样觉得哇，真系呢个女仔咧喺度自己上下飞飞咯。 呢啲有阵时真系自己谂多嘅，我想讲，即系好似你头先个例子咁啊，即系可能你望住嗰个女士，嗰、那个女士当然系谂多啦，因为你只系喺度发呆啦。咁、而呢、一个即系好似影紧我嘅男士咧，我真系觉得有啲。即系我唔安乐啊，我觉得有啲不安嘅不安全感。咁跟住我就扮跌咗嘢落地咧，我就去落去嗰度执翻，然之后我睄一睄佢嘅电话，佢真系上紧网嘅。咁然之后我就 好无聊、啊， 我就好放心咁样样继续食啦。你知而家嗰啲人咧真系好无聊噶嘛？可能有阵时你食嘢嘅，即系你话斋啦。咁如果可能佢见到我一个人食嘢，佢就会可能。 即係有啲人好無聊嘅，佢係唔係都會將你影咗，然之後擺上網。 哇！你睇下呢個女仔一個人食飯，幾可憐咁樣樣係嘛？ 咁我就喺度諗啊，哎，係咪我出現咗啲咩問題，定係做乜嘢咧？咁我真係想求證一下。但係嗰當 下，哎呀，我跌咗隻羹添。 嗰一刻咧，其實我係冇騷擾到佢嘅，我係用我自己嘅方法啫。咁就盡量令到自己即係安全，我即係安心啲咁樣去食嘢。 咁啊，即係其實你都有少少呢一啲嘅諗法啦。雖然即係唔會影響到你，左右到你去決定究竟会唔会自己一个人去做某啲事，例如话食餐饭或者去某啲地方，但系的而且确你都会有嘛。而我身边就有啲女仔朋友或者男仔都有嘅，咁但系女仔多啲，就系真系会因为唔想有呢一种咁嘅状况出现，我避免啊。即系如果要去试嗰个餐厅或者要做某啲嘢，一个人做。可能會有呢一方面嘅狀況出現嘅話，即係或者自己擔心呢一種嘅狀況出現嘅話，我倒不如不做啦。即係會有呢一種咁嘅諗法。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有時候咧，呢一種嘅即係所謂標籤啊，除咗係自己俾自己咧，亦都可能係真係有時候即係身邊啊某一啲人咧，都可能會係即係有一種嘅既定觀念啊，導致你都會諗嚇咁唔通我咁樣諗真係有問題啊？呢一種既定觀念係點咧？轉頭翻嚟我哋研究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家麟、朱婷、乐活玩家。 其实有时候咧，即系有啲嘢咧，点解一个人做感觉古古怪怪？除咗系自己觉得古怪之外，有时候咧，点解你会有呢种印象咧？系因为当你讲出嚟嘅时候咧，身边嗰啲人嘅反应都好奇怪嘅。 系， 即系嗱，例如话举例啊，我哋啱啱早几日都试过噶。 系， 咁我哋喺公司，阿清系好好心啦，咁佢就因为有一张即系电影嗰啲嘅换票券啊。 系， 咁佢就喂 Kenny， 你睇呢套戏未啊？咁知你要做节目咁啊，我有多一张出嚟，我俾你啦。咁其实。啊，清得两张嘅啫，咁佢有多一张出嚟咩意思？即系话我冇人 订，我系真系讲咗句，我约唔到人睇，我约亦都约唔到人同我睇， 约唔到人一齐睇， 嘥咗佢。 系啦，咁于是乎佢又将另外一张咧就即系俾咗我咁样样啦。咁我就好开心，我接咗啦。咁嗱呢个时候身边有另外一位嘅同事啊，见到成个过程， 系， 咁佢就好大反应啦。咁啊，佢好大反应嘅第一个反应系咩咧？就哇，阿清。点解冇人陪你睇？你唔约 Kenny 去一齐睇啊？咁样样 呢个同事系何飞凤啊？ 系嘛？我谂住唔开名，你就要喺度开佢名。系啦，咁呢个就系何飞凤啊。既然你都讲到，咁啊再三强调，咁佢即系第一个反应即刻就系话：，哇，阿清，做乜嘢啊你？吓冇人陪你都唔揾 Kenny 陪你去睇啊咁样样。 佢个说话唔系咁嘅，佢系 话 点解你哋唔一齐去睇啊？宁愿一个人睇啊咁样样。 都咁上下啦。咁啊，但系咧 唔同噶、啊。你话点解你自己一个人睇，你都唔约 Kenny 去睇啊？嗰、那个系有咗一个对象，而系佢另外一个说话就系话，咁点解你哋唔一齐去睇咧？即系有两个人去睇，一个对象变咗同两个人系唔一样嘅。你明唔明我意思？ 咩？其实但系在我耳去听嘅话，基本上佢就系想邀引我，即系佢就话点解你唔揾呢？呢、這个对象系啦，好明显就系噶啦，我哋又不和咗好多年噶啦，话你知。 哦，原来咁样 样，我爆埋呢一啲出嚟啊。 O K， 爆埋， 公然阻咗啦，你哋 公然喺度讲出我对佢嘅不满。唔系咁，但系嗱，讲真，即系佢呢一个嘅反应咧，我觉得都好得意嘅，因为本身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好得意，大家觉得睇戏系应该一齐睇嘅，但系睇戏同食饭真系唔同，睇戏其实我觉得。你明明係兩個人，甚至乎再多人入去睇到呢一樣嘢，其實唔係群體參與， 啊、都係個人， 好個人嘅呢一件事係。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一個人睇戲係有咩問題呢？ 我都唔覺得有問題㗎、啊，但係佢嘅反應。就令到我觉得系咪我有问题啦？ 因为再有趣嘅地方咩？嗱，呢一个头先讲过啦，点解你哋唔两个一齐去睇啦？咁呢一个我哋好轻轻咁样样啊，即系交代咗，谂住就撒咗佢就算噶啦吓。点知佢又要再讲，佢就话唔系，一个人睇戏啊，点点点点点，好多问题啊，真系好多嘅伪论突然间掉出嚟嘅。咁我一听佢咁样讲，我又谂起，其实系我身边都 你认同咗佢啊？ 唔系，系除咗佢之外。我身边其实都有好多其他朋友都有啲相类近嘅所谓嗰啲嘅理论啊，又或者一啲嘅睇法，就係觉得就係话喂咁点解你唔一齐啫，一个人咁样几唔开心啊成件事咁样。 有几唔开心呢 就係、是、啦，大家就会反问有几唔开心啊，一个人睇戏几好啊，唔系点啊，即係嗱有时候呢反而 你明明是可能两个人或者再多人一起去睇，如果部戏唔系个个啱睇嘅话，睇完出嚟咪仲冇瘾嘅啫，有时候反而系咁 嘅。其实系嘅，会唔会佢哋系想有个人去讨论下咧？咁但系你知入到戏院，其实你又唔可以讲嘢噶啦，咁即系讨论啲乜嘢？ 最怕先至系嗰啲咧，入到戏院咧喺度问啊，即系好奇怪嗱，因为我真系试过，我又系遇上另外一个好朋友啦，一起去睇戏嗰个女仔朋友嚟嘅，最怕就系拣错戏睇，你睇嗰啲咩喜剧爱。爱情片都还好，你睇一啲推理戏嘅话咧，就真系烦到不得之了。 系咁问你系嘛？ 不停喺度问，明明个剧情都系咁样样交代噶啦。咁有一啲咧就喺隔篱系咁讲，就喂，点解会咁嘅啫？头先你做咗啲乜嘢？你唔系睇住咩？全程喺度问呢啲问题。有一啲咧又懒醒嘅男仔朋友又都有嘅。懒醒啊！一早就知系咁噶啦，嗱呢个奸嘅话俾你知啊，转个头咧出嚟话俾你知，佢就将会咁样样、咁样咁样嘅做噶啦。喺度估嗱，睇栋笃笑亦都试过， 好乞人憎啊！ 跟住喺度一路讲人哋讲一句对白，佢喺入边咧有十句帮你补充翻。 佢系咪觉得自己喺屋企睇紧戏啊？ 即系嗱。我觉得就算喺屋企都唔应该啦。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心理关口嚟噶，因为嗱，我曾经都试过，我同朋友讲，我自因为约咗朋友行街，咁我就谂住之前有啲空档，就不如自己睇场戏啦咁样样嘅。咁跟住我就后屘就我就同佢讲话，自己睇场戏先至再嚟，即系搵你一齐行啦咁样样啦。然之后直间佢听到我讲话自己去睇一场戏， 都有反应啦。 首先佢少少疑惑，然之后佢就忍唔住问啦：点解自己去睇啊？咁吓，咁中间等你啱啱两个钟，咁啱啱好啦，咁我去边啊？咁样样啦，即系我搵啲时间，即系有啲休息咁样。然之后佢就讲咗一样嘢，你唔觉得好恐怖、好核突嘅咩？咁样样。 哇，用到核突。 系啦，核突。跟住我就话，点解核突啊？咩意思啊？咁样样啦，我即刻咩意思啊？一个人睇戏好核突嘅咩？咁啊，然之后佢就讲啦，佢就讲咗一句嘢，佢就话。佢唔系话睇戏核突，而系话你唔觉得自己一个人行入去嗰下。坐低， 即系样衰。 同你再睇完啦，再自己一个人起身走，呢、這个过程系好核突，因为佢觉得好似人哋都见到啊，呢、這个人做咩自己一个人嚟睇戏，好似好寂寞咁样样，佢就觉得呢一个位佢过唔到自己心。 你个朋友系男定女嚟噶？ 女 哦， 做咩啊？男就会冇问题咩？ 唔系，我真系觉得嗱，因为咧。唔知咧，嗱呢个唔系我自己睇法嚟嘅，但我都有曾经听过有啲女仔咧，嗱又系翻翻去嗰啲位啦，男同埋女之间本身个性别包袱嘅问题，即系个男人咧行入去戏院睇戏咧， 一支公 又好似俾人感觉冇乜嘢，唔知点解，但系咧有啲人就觉得话一个女仔行入戏院睇戏嘅话咧。佢一定系唔知啊，感情受挫啊， 点解一定系呢啲？ 系啦，翻嚟缅怀过去啊，定系唔知因为吓喺度唔知有啲咩伤心事触动到佢，要嚟呢一度睇部戏嚟即系解愁啊！ 即系谂太多了， 会有好多呢一方面嘅 image 走出嚟、啊。 你净系谂呢啲，你自己白头发都生晒出嚟啦，大佬。 唔系当事人自己谂啊，系好多时候咧，原来即系有啲人咧有一啲嘅观念啊，就系觉得一个女仔入戏院嘅话，就有一啲咁样嘅 back story。背后故事啊，你明唔明？ 救命！ 咁啊，即系好奇怪，就好似你头先个 friend 咁样讲咯，就话你唔觉得一个人入去睇戏嘅话，自己行入戏院嗰一下会有丁咁啲样衰咩？即系你会唔会咁样觉得先？咁都系阿清够潇洒就话。梗系唔会啦， 唔系噶，我有答佢噶。 你点答咧？ 跟住我就话我唔系噶，人哋唔会觉得我一个人睇戏噶。咁样佢就问点解？跟住我就话我入场嘅时候，我系跟住啲人入去嘅。咁样冇人知道你系识唔识嘅。咁然之后一齐坐低。 咁、哦、你 然之后起身嘅时候咧，你咪同隔篱嗰人一齐起身咯，系冇人会发现呢一条。 本身我觉得你型嘅，你咁样样做成件事就真系下低手晒。 其实我唔系因为真系要即系觉得样衰而咁样做，而系我要去平息佢嗰个惊恐嘅状况、哦、因为我要去睇戏啦，我就觉得。诶、哎，你无谓喺度讲咁多，因为我讲极佢唔会明嘅，因为佢唔明嘅一样嘢，佢觉得系有问题，佢暂时系解决唔到，所以就唯有揾个办法安抚咗佢先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啊，头先咧就讲起即系一个人啦，有多时候做起事上嚟会有好多嘅即系掣肘啊，即系可能因为即系身边嘅人眼光啦，又或者自己介意身边嘅人眼光啦，咁就咁听落去咁讲，好似话哇咁啊，一个人有咁多烦恼，好似咧两个人一齐开心啲，咁但系实际上面两个人系唔系一定开心啲咧？咁当然。即系大家有试过同人喺埋一齐嘅话，都知道两个人都有好多嘅烦恼嘅。 唉，咁感慨嘅、啊、你突然之间，啊呢度有两个人嘅人，得你啫， 系 我就系一支人嘅。 唔系，其实我又咁样讲、啊，即系两个人喺埋一齐，从来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呢啲时间咧，一讲起呢一啲话题，你就会谂啊。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嘅啫，系嘛？ 真系咁辛酸、啊。 喂，因为点解咧？其实真系嘅、哦，我身边嗱，其中一个男性嘅朋友，佢咧就感情经历咧系非常之丰富噶啦，拍拖嘅次数咧就系非常之多嘅。咁、但系咧，每次拍拖咧都拍唔长嘅。 吓、啊，花花公子嚟噶？ 其实咧， 浪子啊， 佢系唔系花花公子咧？嗱，在我眼里去睇咧，佢又唔算话系花花公子，因为起码佢又唔系嗰啲咩一脚踏几船嗰啲咧，又冇乜试过嘅。你话系咪花心咧？又唔可以话系花心，因为亦都好少即系话啊，佢即系同时间中意几个女仔嗰啲，亦都冇乜话几好听到。咁但系点解咧？ 知咩叫感情咧？所以要拍咗拖先发现，哎，其实原来我都唔系中意你嘅，所以好快就散啦。 其实佢即系对一个女仔咧，有感觉嘅时候咧，佢就好投入落去嘅。 哦、oh, okay, ，咁但系咧， 有好感好容易嘅啫。 系啊，咁佢系啊，咁之后后屘咪会即系、就是、出力追咯，咁之后咪喺埋一齐咯。 咁都唔知系咪爱情噶、啊，有阵时好。 唔系，咁你爱情嘅嘢，你又真系有时候 要系。所以呢个就系即系拍拖短暂嘅原因啊。 唔系短暂嘅原因系因为相处起上嚟嘅时候。又唔系如佢想象般咁样样，嗱，有时候系咁嘅，你中意一个人喺埋一齐，同同佢相唔相处到咧，又系两回事嚟噶嘛？ 系呢、這个啱。 咁佢好多时候咧，佢感觉依然系有，但系佢发现咧，相处起上嚟嘅时候，即系你话佢自私又好啊，你话佢咩都好啦，总之佢就系不能够改变。 但佢完全不能够迁就另一半。只是看自己， 他觉得会很辛苦咯，去勉强大家咯。 Oh no！ 咁所以两 个人不是要互相迁就的咩？ 咁所以最后尾佢就系话佢作出了自己可以最大限度的迁就，而都不能够可以令到呢一段关系维持下去的话，佢只能够选择放弃。所以咧，基本上佢就即系嚟嚟回回咁样样咧，就有经历过好多段唔同的感情。咁所以你见到点解啦？每一次大家都见到那个 pattern 都系噶，佢同嗰个人喺埋一齐，跟住咧。一开头好甜蜜，但系甜蜜到咁上下之后咧，佢又会觉得，唉，都系单身好啲嘅，咁于是乎就回复单身啦。咁享受一段子嘅单身时间之后咧，忽然之间又觉得，唉，其实我都想有个人锡自己、关心自己。咁啊，跟住遇到个女仔之后咧，又走去追人哋啊。咁呢一个循环咧，就不停咁重复又重复啦。 咁我祝福佢啦。不过讲到呢一样嘢咧，其实我觉得。感情嘅嘢真係好难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当你遇到你嘅另一半係即係可能係可以共度即係余生嘅另一半啊、其实应该係一个同自己好相似嘅人、即係性格啊各样啊咁样嘅，呢个係我自己觉得嘅、因为好多时候我身边嗰啲朋友都係嘅，你会见到佢同佢嘅老公啊或者老婆呢，佢哋係夹到呢不得了嘅，嗰、那个默契呢係好到，即係唔係话真係拍咗好耐嗰啲喎，即可能是三四年啊咁样咧，你会见到佢哋嗰个嗰种夹咧，系我讲唔出嚟嘅，但系我可以发现到佢哋两个人嘅性格咧，都系好接近嘅。所以佢哋可能你有阵时嗌交一定有嘅，咁但系你唔会话真系唔抽唔睬咯，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系咁样样啊，所以就可以真系延续到去一起去生活咯。所以好似你嗰个朋友咁样样，我觉得佢应该真系未遇到一个，即系好似我咁噶啦，未遇到一个同自己系好似嘅人，好近似嘅人。 但我觉得有时候呢一种夹咧系磨合出嚟嘅。嗱，当然你话即系本身一遇上大家，哇，无论系性格啊、喜恶啊各方面都好配搭嘅话，咁可能是一件好事啦， 咁但係呢我自己见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其实讲真真係本身唔係话好夹，即係我同我太太已经有好好嘅例子嚟嘅、即係好多人都见到都觉得话好奇怪你哋两个喺埋一齐呢，即係首先因为我个太太就比较系即係有少少系静态嗰种啊，跟住鍾意嗰啲女仔鍾意嗰啲嘅嘢呢就好女仔㗎，系好典型一个好女仔嗰种嘅感觉嘅。咁而我呢就系好不修篇幅啊，跟住呢又好唔嗲唔吊啊，跟住做嘢有好多时候粗心大意啊，正正唔似系我太太追求嗰类嘅人嚟嘅。 系。 咁但系即系之所以 work out 到呢，其实我觉得真系磨合出嚟㗎喎。 因为真系粒突囉你哋。因为你太不修篇幅啦、 啊。 而你太太太细心啦。呢、一样就令到大家可以结合埋一齐啊，而有啲人系，譬如可能未去到咁相反嘅时候咧、即系你又唔系咁相反嘅时候，可能点样讲咧？即系嗰啲，唉，写形容唔到啊！即系又唔系似，但系又唔系太极端，嗰啲通常都系唔得噶， 系咩？ 过客嚟噶， 系咩？竟然系咁？ 呢个系我嘅个人感觉啦。 唔系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嗱，你话两边好极端嘅话咧，即系好似即系一粒一突嘅，即系吓走埋一齐咁样样。其实我觉得都真系好取决于就系你哋会唔会系去就，即系嗱，头先你讲一个 case 咧，就系你话哇，你身边嗰对朋友，佢哋咧好有默契嘅。好知对方想点嘅，其实我同我太太而家都有呢一啲嘅，即系佢可能 即系你夹起条尾，佢就知道你想点啦咁样。 唔系讲紧呢一方面嘅嘢，呢个其实都当然都系啦。即系举例，例如话可能我讲一句说话，其中一个举一个例子，呢、一个连我自己都冇怀疑嘅一个习惯嚟嘅，就有时候咧。我问佢，即系大家食紧嘢嘅时候，我问佢喂点啊，好唔好食啊？咁其实佢就好，即系佢好意会到，就会将嗰一样嘢咧就不一羹，不一羹，跟住就喂你食。 吓， 系啊，即系其实咧佢 get 到嘅系咩咧？佢 get 到嘅就系你问我好唔好食，其实你系想试。 哦， 呢个就系嗰个嘅心领神会位啦。 死咯！即系从来都冇谂过呢样嘢。 系啊，嗱，其实原来系我自己有呢个习惯，我唔知道。即系原来我自己都有。 即系你唔知道你自己系咪想食？ 唔系，我唔知道我自己原来想食嘅时候，我习惯 就会问呢一 系啦，我唔会好直接话喂，俾啖你啊！即系我唔会咁嘅，我反而个懒系有少少转折咁样样咧，就系话。咦，好唔好食啫啲嘢咁样样，咁咧跟住佢就会可能会啊，你即系想试啦，咁于是乎佢就会俾啲你去试啦。咁调翻转佢，例如话有某啲位，例如话大家又系假设食饭咁先算啦，坐低咗，咁有某啲嘢我会主动帮佢做咗先嘅，例如话可能哦，佢嗰啲杯啊，饮啲乜嘢嘢啊，或者佢食饭嘅时候嗰啲餐具啊，有冇摆好啊，留意住呢一啲咧，咁嗱呢一啲就系、开始喺埋一齐耐咗之后磨合出嚟，但系点解你会有呢啲咁嘅心领神会位呢？我绝对话俾你知， 相处耐咗， 相处耐咗，同埋系一啲即系惨痛经历成长出嚟嘅，话你知。 系， 因为嗱，其实慢慢两位喺埋一齐之后咧，你会发现其实有啲位咧系佢唔中意嘅。咁大家喺埋一齐咁耐，亦都真系好多嘢唔需要避忌啦。佢唔中意啲咩，好自然就嚼你噶啦，系嘛？即系例如话其中一个位，佢好讨厌我，曾经我系好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例如话斟水、斟茶，即系举例斟茶咁样正路嘅话，咁啊斟茶，咁边个要咪俾边个咯，冇次序之分噶嘛，系咪？ 系。 咁但系咧，有时候佢就会觉得，喂唔系、哦，你系咪应该斟咗俾我先啊？嗰种咧，咁啊，于是乎我就谂下，原来你都 嗰度嘅人系有啲咩人先？ 其实主要都系我同佢两个啦，又或者 系， 又或者可能有其他一啲嘅朋友，嗱亲戚、家人嘅话咧，佢唔系好介意嘅。朋友啊，可能佢会介意少少，即系如果朋友嘅话，你招呼一啲重要系唔系好熟嘅朋友，都唔 take care 咗佢先嘅话咧，佢可能会有啲微言噶啦。咁于是乎咧，佢就会嚼你，唔中唔理我嘅，都唔照顾人嘅咁嗰种。 咁你都起码你肯愿意去配合佢啊？ 你要记住咯，嗱，记住之后咁，你下次就会做到噶啦。 系啦，咁啊，讲紧有阵时嗱，你就好美满啦，系你同你老婆咁，我相信你就即系一齐嘅时候，你都冇乜觉得寂寞嘅感觉。但系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咧，佢真系喺拍拖嘅时候，佢哋而家已经散咗噶啦。喺拍拖嘅时候咧，佢真系感到无比寂寞。咁点解会咁咧？我哋转头讲俾你听。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上回咧就讲到我有个朋友，佢就拍拖嘅时候拍到无比咁寂寞。其实佢中间都有同我哋分享一啲佢拍拖嘅时候嘅发生嘅事，点解令到佢咁寂寞呢？咁我嗰阵时听完咧，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嘅，因为已经几年前啦。咁我今日咧，我都未明得晒嘅，但我亦都唔系觉得咁匪夷所思。咁啊，乌嘉伦，你作为男性，你就听一下啦。因为我呢个朋友咧，佢以前拍拖嗰个男朋友咧就好得意嘅。就是试过前有一次咧，佢个男朋友咧无端即系同紧我个朋友，佢哋一起拍紧拖行街啦，行咗唔知个零两个钟，佢个男朋友同佢讲：你自己翻去先啦，咁样样。 吓、 啊，咁、那个朋友即刻就吓，点解我自己翻去先啊？行下街，我哋今晚唔系食饭咩？咁样啦，跟住佢个男朋友竟然答一句：我想自己行一阵啊，咁样样。咁当时我个朋友咧喺好觉得奇怪嘅状况之下。就话哦咁好啦咁样样啦，咁就佢自己去行。咁呢次就系一件事啦。咁逐渐慢慢拍拖嘅时候咧，佢发现佢呢个男朋友咧都好搞笑。佢男朋友咧成日好中意一个人嘅，即系譬如可能去旅行咁，佢男朋友会一个人去，唔同女朋友去嘅。咁然之后佢男朋友有阵时咧就会同佢讲啊，我今晚想自己落去跑步。即其实可能有阵时佢哋一起跑开咁，但我今晚想一个人跑，即系你唔好跟住嚟咁样样啦。咁慢慢开始，我呢个朋友就觉得，点解佢成日都一个人要去做啲嘢，系同紧我一起拍拖，即系佢唔系追紧嘅阶段啦。咁开始佢就觉得好奇怪，佢就喺度姊妹饭局，佢就分享，即系问下直间嘅姊妹有冇 啲 男朋友会系咁样样嘅，定系还是有啲乜嘢苦衷咁样样啦？咁我哋直间都冇人嘅男朋友系咁样样，咁大家你知道女人噶啦，一窝蜂就话系咪唔中意你啊？系咪出边有第二个？而家一个人就去即系约会其他人啊咁样样啦。但其实最后翻休咧，佢男朋友系冇另外一个嘅，但系佢哋呢度持续咗三年嘅感情咧。都系咁样样，最后我个女性朋友咧，真系觉得好痛苦啊！因为好多时佢觉得啊，两个人拍拖，点解我成日都好似好寂寞咁？我成日都要一个人，即系你同我讲你要去一个人做嘢，而我就咁你一个人做嘢嘅时候，咁梗系剩低我一个人啦。咁我就一个人又自己去做嘢咁样。咁点解两个人拍拖就会变成咁咧？咁最后当然都系。就系分开咗咁样。 我听你讲起， 所以我就觉得哇，点解我好寂寞啊？个朋友真系咁。 喂，我都真系曾经听过有即系一对嘅 couple 朋友咧，个男嘅都系咁噶。 点解咧？ 嗱，我唔知点解啊，真系讲唔明嘅。即系有啲人可能对于即系自己嘅空间嗰个追求咧，系即系好执着啦。即系我觉得就算同你喺埋一齐都好，我要有我自己嘅时间。而佢即系要有自己嘅时间。 是即时 的，是很强硬的，最要强硬， 即时要有的， 即时和强硬，有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们那段的关系呢，即时性呢就可以谈的，即是意思就是说大家划分好，哪些时间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哪些时间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或者一起共度的，但是呢他强硬的地方就是谈好之后一定要是这样实行。咁嗱，当然作为个女仔，有时候就会觉得唔开心啦。唔开心嘅地方就系话，喂，你同我喺埋一齐，点解你都要有一啲嘢唔同我分享咧？咁佢就当然有头先阿清嗰种嘅寂寞啦，就系话你掉低我自己个人，有时候我自己好一个人嘅时候，想有人陪嘅时候，你就冷落我咁嗰种嘅寂寞，佢又喺度啦。咁嗱，但系调翻转。嗰女仔后尾咧，即系都尝试去入侵啊！呢个男人嗰个所谓嘅私人空间入面嘅都有嘅， 好危险 嗱。但系调翻转，嗰个男仔都会有一种嘅寂寞感走出嚟。嗰种嘅寂寞感咧，就唔系因为冇人陪， 因为佢入侵咗， 因为佢觉得个女人唔明白自己。即系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寂寞嗰一样嘢，其实真系同两个层面去睇嘅。一种咧就 系 嗰个空间个感觉啦，即系当我一个人冇人陪嘅时候，自然感觉都好孤寂啦。咁而另外一种咧就系话，我明明同佢埋一齐，另一半咧对住自己系好呵护备至噶啦，亦都系好全心全意投入嘅。咁但系奈何点解你会觉得自己寂寞咧？就因为可能唔同步啊。 即系咧，永远都系咧，我谂嘅嘢你都好似唔明白咁样样，大家讲紧嘅嘢好似唔啱 channel 咁样样咯。 我试过呢啲经历啊。 吓，你嘅经历系点啊？ 其实都好 一个 AM 一个 FM， 我哋沟埋啊咁。 唔系，其实都有少少无聊嘅。咁就系话说嗰阵时拍拖，咁你知，因为其实多数嘅女仔啦，我系唔敢讲全部嘅，多数嘅女仔都会对一啲电器啊、电脑嘅嘢系比较唔系太了解啦， 唔咁熟悉啦。 系啦，咁我嗰阵时咧，我就有部电脑上面嘅问题，咁我就问我男朋友啦。咁可能问得佢第一次，佢会教你嘅。咁可能第二次问其他嘢咧，佢就开始。佢就有 耐烦啊， 系啦，佢就佢唔系唔耐烦，即系都系唔耐烦， 唔好想答你噶嘛。 佢直头同我讲话，点解你自己唔学识佢啊？点解你成日都问我啊？咁样样啦，咁然后我就冇讲嘢，因为都细个啦。咁我就心谂。咁如果我识使乜问你啊？咁如果我咩都识，我使乜要一个男朋友啊？咁如果我乜都咁独立，我使乜拍拖？呢啲系我心底话。咁真系咁样样嘅。咁当然最后梗系分开啦。咁但系嗰一刻我就会觉得，喂，你都唔明我嘅，即系我真系觉得你唔明白我。尤其是你知细年轻人嘅时候，你觉得唉都唔明嘅，讲极你又唔明，你亦都唔想去明我咁样样啦。 嗯。 咁嗰阵时就会觉得，即系莫名嘅寂寞、空虚，觉得啊，你究竟系咪中意我噶？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嘢咧，即系通常佢可能你问佢啲嘢，佢唔答你，你都会觉得佢唔中意你噶啦，啲女仔。咁我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就会有呢啲谂法咯。咁而家谂翻起，我依然都有嗰啲想法嘅。虽然譬如我一个好叻嘅女人啦，假设啦咁样啦，然后我好叻嘅，就算即系我有拍拖嘅话，我会喺我男朋友面前都会。扮蠢嘅， 系 咁，然后当我问你嘅时候，你真系如果你真系连咁样都唔愿意理我嘅话，我会觉得咁我咩都靠自己咯，真系唔需要拍拖咯。 喂，其实我觉得咧，今晚真系喺完结嘅时候咧，大家真系要记住，有时候咧，即系呢一啲系女人心声嚟嘅，即系真系嘅。有好多时候女人就系会觉得，或者女仔啦，即系会觉得就系我问你，就系因为我唔识噶嘛。如果我咩都识嘅话。我使乜问你呢？嗱，但系作为男人，你听，你唔好认为即系佢哋问啲问题好蠢，或者讲嗰啲好蠢。点解你就系咁唔长进，唔自己学识佢？有啲位咧，真系既定咗咧， 男人真系咁样谂。 系啊， 男人唔系有一个好想保护你嘅心态嘅咩？点解喺呢啲时候你又会觉得自己学识佢啦？ 我话俾你知，因为阶段性嘅问题嚟嘅，阶段性问题。你追你嘅时候，梗、okay. 系觉得啊，你问我咩都识，我可以成为你嘅王子啊，梗系最好啦。系啦， 点解嘅？ 但系即系当呢一段关系已经维持好耐，而呢一个问题，因为在于个男人嘅眼去睇嘅就系话，喂，你十年前识你嗰阵，又系问呢个问题。十年后嘅今日已经答咗你唔知几多百次，你都再系问呢个问题，咁点解你唔学咗佢呢？嗱，咁但系你要明白喎，在座嘅男士真系要留意嘅就一样嘢，咩咧？对于个女人嚟讲，就系、是、我就系想回忆翻一开始你第一次帮我嗰种嘅甜蜜啊嘛。咁所以十年后嘅自己，就算我唔学识都唔紧要噶，因为我有你啊嘛。 我有你啊嘛， 咪系咯。 当我唔再问你嘅时候，你就好自为之啦。 系啊。喂，大家记住啊呢一句啊，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听晚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